मिताया भिखवे चेतो विमुत्तिया आसेविताया भाविताया बहुरीकताया यानीकताया वतुकताया परिचिताया सुसमारताया इमे एकादशानि संसा पतिखंखा सुखं सुपति सुखं पतिभुजति न पापकं सुपिनं पसति मनुषानं पियो होति अमनुषानं पियो होति देवता रक्षन्ति न असा अगिवा सतावा विसंवा खमति तुवतं चितं समादियति मुखवनो विपसीदति असमूहो काला करोति उतरिं अपति विजन्तो उतरिं अपति विजन्तो ब्रह्मलोकूपागो होति मिताया चेतो विमुत्तिया आसेविताया भाविताया बहुरीकताया यानीकताया वतुकताया परिचिताया सुसमारधाया इमे एकादशानि संसा पतिखंखा एतत् अवोच भगवा अतमाना ते भिक्खु भगवतो भासितं अभिनन्दन्ति OK， 那佛是说，你们，比丘，你们不是多半不是比丘，不过比丘不是说你一定要出家，比丘就是说，你能力放下，这是真的比丘。 佛有讲，你哋去同比丘讲，不过比丘唔一定系。一定要出家，如果有能力放下就是叫比丘。 你很可能变成比丘，比丘尼，不过不愿意放下，所以不是真的比丘，真的比丘 尼。你有可能变成比丘，比丘尼，但是不愿意放下，那这个不是真的比丘。 有一些出家人，在家人，他们愿意参加，也愿意放下。 有些在家人愿意放下。 所以他们也变成真的法， 所以他都变成真的法。 愿意放下，那就是顺真的法。 愿意放下就是顺真的法。 不愿意放下，虽然是比丘，虽然是邪佛，那就不顺真的法。 不愿意放下，虽然是比丘，但是就不顺法，不是真的法。 那我们要顺真法，那佛说你要多修。 佛陀讲，我哋要顺正法，要多修，要连续咁修。 你要做这个修行，你的称，小乘大乘的称。 你做呢个修行成为你嘅乘，大乘小乘嘅 乘。你要做这个自性观，你的所有的修行的所依。 你要做呢个慈心观为所有修行嘅所依。 你要收集这个所依，收集这个基础。 你要收集呢个所依，收集呢个基础。 努力努力这样学。 努力咁样学。 那如果你能够这样做，你可以。得到十一个好处。 如果你能够这样做，可以得到十一个好处。 第一，你睡觉快乐。 第一个是睡觉快乐。 早上我们有说。 早上我们有说。 你起来也快乐。 起身也都快乐。 睡觉快乐，起来快乐。 睡觉起身都快乐。 虽然你外面成功。 虽然外面成功， 如果你没有这样修，那睡觉心不快乐，起来也心不快乐。 如果你没有这样修，睡觉心不快乐，起身心都不快乐。 你的外面的成就没有用， 你外面的成就没用。 那你这样修，就睡觉快乐，起来快乐，已经不错。 你咁样收，瞓觉快乐，起身快乐，已经唔错。 第三、第四，曼萨能表好啲，人喜欢你， 人会喜欢你。 无人，无人就是那些天人鬼，也恶鬼都会喜欢你。 非人就是天人我鬼都会喜欢你。 那这样你能够度众生？ 这样你可以度众生。 Devata Rakanti， 天人会保护你。 天人会保护你。 所有的图，好像现在那个，Corona 图，不会影响你。 所有的毒，现在的肺炎不会影响你。 所有的武器不会影响你。 所有的武器不会影响你。 所以火也不会影响你， 火也都不会影响你。 那已经更不错。 已经更加不错了。 多当其当什么的，你的心如果你这样修，马上能够入定。 你的心这样修，马上就能够入定。 你的脸面会发光， 你的面会发光。 如果你没有体会究竟法， 如果没体会究竟法， 你临死的时候，你往生的时候，马上上到天。 往生的时候，如果你没体会究竟法，马上就升天。 不需要等什么， 不需要等。 那所以佛鼓励我们多多这样练习，多多这样修。 所以佛鼓励我们多多练习，多多修。 做这个没有烦恼的爱我们的所有的修行的所以。 做这个无烦恼的爱成我们所有修行的所以。 做这个法我们的雅那我们的称。 做这个法我们的称， 不管你是练习什么称，这是最好的称。 成我们的成，如果不是你修什么成，这个是我们最好的成。 你用这个称，你不用想你是菩萨，你是神位，你是什么，你就自然顺法。 你修这个成，你就不理你菩萨或者是声闻，你就自然顺法。 那剩下什么？剩下我们就努力努力继续修。 剩下什么？剩下就我们努力去修。 我们要学第一步，这个第一步其实我们只有学方法，要多多练习。 我们要学第一步，第一步只不过是学方法，我们要多多练习。 要变成自然。 要变成自然。 你练习什么法门都先放松自己，让自己深入静安的境界，再修。 修咩法门都是令自己放松、有轻安的，先至去继续去修。 如果你压迫自己，你修不上，没有办法。 压迫自己修不上，没办法。 所以先准备你的境界。 所以先准备自己的境界。 准备你的境界就是感到静安。 准备自己的境界就是感到轻安。 有快乐才会有静安，没有快乐那就不静安。 有快乐才有静安，没有快乐那就不静安。 所以佛教先快乐。 所以佛教先要快乐。 再静安。 先静安。 有静安会有定。 有静安有定。 有定会有智慧。 有定就有智慧。 有智慧会有解脱。 有智慧就有解脱。 有解脱就有解脱之， 有解脱，有解脱智慧。 有解脱之，才能够真的度众生。 有解脱的智慧，才能真正度众生。 自己没有事，所以能够度众生。 自己没事，咁就可以度众生。 你自己还没有做到，那就很难度众生。 自己没做到，咁就好难度众生。 阿弥陀佛。那现在释放了，时间到了。